Hello， 各位关观灾难嘅朋友啊，首先打声招呼先，我哋系现场直播 live 嘅，打声招呼先。 Hello， 系咁啊，证明我哋唔系录音嘅。咁啊，发觉咦，关公灾难嗰两位关公去咗边咧？卡文同埋细娘，咁我两个就去咗尼泊尔喺度逍遥人生。所以咧，今日关公灾难，我哋就休息日，咁变成一个嘅特别旅游节目，叫做旅游人生。咁啱啱节目开头之前，大家睇咗成三分几钟条好靓嘅，哇，见到蓝天白云，即系大自然美景。香港呢几日就天气就差。嗱，咁就係一條喺邊度啊 ？Timothy 呢條片係 喺瀨湖內啲小島度拍嘅，係上個月頭嚇，因為去咗嗰度旅行咗14日嚇，咁就拍咗呢段片。 嗯，嗱，咁啊，啱啱啊 ，Timothy 出聲少生啊，我介紹 Timothy 先。如果平時有離開關公災難嘅朋友咧，記得我諗大約早幾日之前咧，我曾經有一集叫做《關公多面睇》，揾咗個以前 ATV 嘅舊同事啦 ，Timothy 啦。咁啊 ，Timothy 咧，佢嘅身份咧，我讀得好清楚嘅，佢係多媒體寫作人 / 公關 / travel blogger 或者係 travel 嘅 writer。哇，佢嘅 title 咧都～幾多啊？咁 slash 完，我都係啱啱學到嘅字係一個即係啱啱斜動一條 slash 完啦。而家一個最新嘅一個嘅形容方法，即代表嘅人咧，佢有多重身份。咁啊，節目開始之前咧，頭先阿 Lens 不斷提我噶啦，記得啊，大家如果係睇我哋節目時候咧，有任何廣告話，千祈唔好 skip， 盡量睇曬佢。同埋如果有任何廣告 pop 嘅話咧，記得唔好唔睇喎。特登要 click 開出嚟睇咧，因為我哋係會分到咧呢個廣告收益嘅。咁呢個係細良同埋每一個主持都要不停重複又重複嘅。咁所以大家就請得留意啦。好啦，今日特別節目叫做旅遊人生，其實都好啱時間啦。嗱 ，Timothy 頭先介紹咗你出現啦，咁啱啱好嚟緊，而家係11月，差唔多就到12月就到聖誕節啦。好快又到過年，跟住農曆年又好快，明年1月就係啦。咁大家相信都睇緊自己啲假期，喂。夠時間又要去旅行咯，又要睇下去邊度玩啦。依排啲日元好似跌得幾多，好似日本就係一個好大家好熱門嘅旅行地方啦。咁啊，一聽到旅行咧，大家都即刻哇開心啦！咦，睇下邊度有平機票啊，有咩廉航啊？咁其實依幾年咧，大家有冇留意咧？平時我哋去旅行咧，就通常以前細個就爸爸媽媽帶我去永安旅行社啊、某某旅行社參加旅行社。咁但係隨住而家開始啲人放過我哋都唔去旅行社啦，自己去 plan 自己嘅自助旅遊。嚇，睇好多 自由行 啦，睇啲嘅旅遊書啦，或者而家好多叫做啲嘅旅行一啲嘅旅遊嘅 blogger， 或者一啲嘅寫作人，或者透過啲 blogger， 大家分享一啲旅遊嘅心得同資訊。咁啊，今日就好啱啦，揾阿 Timothy 過得嚟，因為知道 Timothy 咧就依段時間其實依幾年咧都好最新嘅旅遊，不特止咧，亦都將你嘅旅遊心得透過你嘅 blogger 啦，透過文字啦，透過喺報紙上邊嘅發表啦，或者透過 video 啦，或者透過你嘅 blog 咧，分享咗好多旅遊心得。咁我嚟之前咧，好多朋友讲哇正，我都嚟紧咧，都想去日本旅行。咁我就都想啊 ，Timothy 可以即系讲下究竟咩叫旅游 blogger， 或者你讲翻少少历史。其实大家平时话啲旅游 blogger 几时先开始？其实旅游 blogger 之前其实有冇啲历史嘅渊源啊？知唔知啊？ 其实我谂 blogger 最早系大概嚟2005、2006年开始咧，到而家有10年嘅历史啦。咁其实。因為我自己嗰個 blog 其實都寫咗4年，即係12年8月開始嘅。咁、其實我寫嗰陣都已經係水尾，我都同啲朋友講。 水尾啊！ 因為其實12年嗰陣，隨住 Facebook 好多 fan page 嘅盛行啦，好多 social media。咁即係 blog 已經係喺香港嚟講啦，講係已經比較係少人睇，因為香港人始終都唔係好習慣睇一啲可能400、500、600字以上嘅文啦。咁好多時即係而家啲 travel blog 都要喺個 Facebook 開個 fan page 啦，咁可能將個 blog 嗰啲嘢 share 喺個 Facebook 度，咁令到嗰啲佢哋啲粉絲或者讀者。知道佢原來有篇 blog 啦，咁又再可能去睇翻個 blog 啊，咁所以其實係隨住嗰個科技嗰個轉變係有唔同嘅發展啦，咁就我自己就4年前開始寫 blog， 其實我唔係淨係寫旅遊嘅，即係我其他好多電影啊，或者睇完嗰個展覽我都會寫嘅，咁但係就。嗰陣都係純粹自娛嘅啫，即係寫完就俾啲親朋戚友去睇下嚇。咁但係近呢半年啦，咁我就開始喺啲報紙度即係寫旅遊稿啦。咁因為我都希望嗰個 readership 可以多啲，同埋可以多啲讀者可以即係睇到啲咧嚇。因為希望佢哋睇完都可能對當地嘅文化歷史啊都會有興趣，或者。 對當地的風景都有興趣啦，咁、就可以從而即吸引到佢去當地，佢自己親身去旅遊去體會啦。 喂 ，Timothy， 不如我考考你啦。嗱，我知道你就話雖然話你嘅寫 travel blogger 咧，你就係水味。我知道你對於香港嘅歷史文化咧都有啲嘅認識嘅。你知唔知我哋所謂咧香港嘅第一代嘅著名旅行家？我哋唔係講緊蔡瀾啊，或者胡慧聰啊，或者即係 Lego 嗰啲，即已經好後期。你知唔知香港嘅第一代旅行專家，而佢哋寫啲嘅旅遊心得咧，知唔知係邊一個？ 我想論最資深香港都應該是朱維德先生的朱庸了。 朱庸啊。 應該可能他可能六七十年代已經寫了很久的東 西 了。因為他還是一個電視台的一個主持或者藝員。 嗯、 即我想香港的觀眾都比較多認識他。嗯、他現在有些節目都還有主持。 是啊，其實朱庸呢他今年已經八十幾歲了。現在還是很健康。因為我記得我小時候我爸爸很喜歡行山。他跟我說朱庸曾經在不知華僑日報哪裡寫了一篇文章去哪裡行山。我那時候想說朱庸是誰呢，後來發覺、原來他在無線電視他主持婦女新知做節目，跟住其實佢都節目裏邊咧講香港旅遊行山，因為嗰時香港我諗八十年代唔係話太多人有錢可以去日本啊、去台灣、韓國旅行，嗰陣時嗰時香港仲有好多好名山、好靚嘅風景啊嘛，嗰時朱庸好中意行山嘅，咁我爸爸話有時會睇下朱庸咧喺報紙裏寫嘅專欄咧，就知道發覺，原來沙田咧或者喺東涌邊一度咧有個山可以爬喎，咁所以其實我諗咧 ，blogger 而家所謂因為 social media 而家咁普及咧，我諗留意翻原來第一代咧，原來個旅遊即係專家原來朱庸是當之無愧，應該是七十年代開始是。 其實當時沒有互聯網，就即他發表的途徑就多數都是報紙、雜誌或者出書。咁隨住即係95、96年互聯網喺即係民間開始普及，咁就即係個發表個形式都轉變啦嚇，你見到會係。 所以以前就可能最初可能睇華僑日報或者睇啲雜誌會有啦。咁我諗近期大家有印象多少少，可能話電視啦，因為電視都可能比較深入民間，以前無線可能有啲蔡瀾由日本啊，咁跟住可能去到陳百祥或者嘟姐會去豪遊豪玩啊，或者到亞洲電視曾經有一個好熱門嘅節目叫做《尋找他鄉的故事》啊。咁雖然呢啲都係電視嘅模式，咁但係都掀起咗大家對旅遊或者對於發掘旅遊探索人生呢種過程。咁我諗到依幾年，隨住嗰個 social media 啦、網上媒體嘅興起之後咧，呢個 blogger 呢樣嘢咧都開始應運而生。我諗比較成熟啲，可能喺台灣方面。 係台灣會多啲，因為你如果去台灣。即係其實或者你去成品書店咧，你都會見到好多出書嘅人係一啲可能以前係記者，可能喺聯合報啊、自由時報做咗好多年，跟住轉行做咗一個即係旅遊寫作人啦，咁亦都喺網絡度去發表啦，即係部落族咧，台灣度就最多啦。 所以其實而家發覺好多啲部落嘅啲 writer 咧，都係啲八十後、九十後，因為佢哋可能話又識得剪片啦，又識得拍片啦。另外佢哋可能嘅 fans page 裏邊可能有唔知幾多個十幾萬啊，或者有二十幾萬嘅 follower， 令到佢哋嘅知名度提高咁樣。 係，因為近呢一段日子，我比較集中即係關注翻旅遊業界或者 travel blogger 嗰啲，我都留意好多係八十後、九十後，即係可能一個女仔單身就去可能歐洲窮遊，即係幾個月咁樣樣，用好少錢咁樣樣，跟住翻嚟就即係發表一啲文章咁樣樣啦。咁同埋即係其實我都而家留意到，即係 travel writer 同 travel blogger 都有一個趨勢，就都。即其實幾多人希望係用拍片嗰個形式去表達，因為你拍片一啲動感嘅嘢咧，即你其實係即好難用文字或者張相去介紹到嘅。咁其實所以即拍片我都覺得會係一個未來嘅趨勢，因為其實即我覺得如果一個 travel writer 或者 travel blogger 要突破自己咧，都要應該掌握呢一門技術，因為其實而家你拍攝即你用部手機都可以拍到片， 係啊，而家好方便啫嘛。譬如西良佢同阿卡文而家喺呢個勒坡喺尼泊爾，佢會晏晝可能去咗一個廟，佢揸住部手提電話。咁如果最緊要個信號穩定的話咧，佢透過 Facebook Live 咧都可以將現場佢見到所見所聞嘅相第一時間可以擺上，跟住透過譬如城寨或者佢個網頁，跟住就好多人都會睇到。咁所以發覺而家個科技真係令到大家原來做一個 travel blogger 唔係一個夢想啦，原來都可以得 嘅 喎。 因為而家即係呢啲通訊或者拍攝嘅科技已經喺曬度啦，即係睇你會唔會去應用啦嚇。咁即係其實基本上而家即係 everyone is a producer，everyone is a director。如果你識掌握一種技術， 咁就因為譬如今次我去日本，除咗頭先即係各位睇到嗰段片，我喺日本其實都好拍咗六七段片，係用手機嚟拍嘅。 好新鮮滾熱辣，因為其實可能講係究竟點去做一個 blog， 譬如做翻一個 case 咧。你今次去咗一個瀨湖內海，你由去籌劃、去接觸你嘅一啲嘅合作伙伴，或者到出咗街啊，或者跟住你透過一啲嘅報紙或者你嘅 blog， 你會將個過程可能好多人喺網上邊都好想知道，因為大家以往可能透過一啲喺網上邊冇機會接觸嘅。真真正正嘅有一個 blogger， 即係啱啱啊 ，Timothy 又去完日本瀨湖內海，去完一個嘅製一個嘅 festival 啦，咁好實際。我都有朋友因為睇完你嘅 blog 之後咧，跟住你嘅 footstep 咧去咗瀨湖內海啲地方。Okay. 我覺得咦，既然你喺度，不如講下你由你構思去日本瀨湖內海，你之前要接觸啲咩嘅機構啦，或者你預備啲乜嘢，去到或者所見所聞，我哋想你第一身可以分享一下。 哦，其實因為在五月就第一次知道瀨湖內有個藝術祭嘅，即係秋季。 瀨湖內海其實邊度嚟㗎？ 瀨湖內海其實就喺日本四國嘅北邊，即係簡單嚟講，四國北邊就係瀨湖內海啦嚇。咁嗰度其實有好多小島嘅，咁藝術祭大概就有十零個小島嘅。咁其實對，即係佢個原意就話島上，因為隨住一啲發展，好多島民又去咗即係日本其他地方啲市中心度發展，咁、個島就越嚟越少人，亦都好似越嚟越即係冇人記得咁樣。咁就島裏邊就有一個有心人就，即係佢好有心，就有啲力量去組織咗好多島同埋好多藝術家，就揾咗好多即係商業機構嘅贊助，就搞咗呢個藝術祭。咁就其實三年一度，今年如果冇記錯，應該都係第三年搞嘅啦。佢第一次係2010，跟住2013，跟住就今年2016。咁佢每年就分三個季嘅，春季、夏季、秋季。咁就每個季都有唔同嘅小島去參與，同埋都即係有啲更新嘅。咁譬如可能秋季睇到嘅作品喺春季睇唔到嘅，咁喺春季睇到啲藝術作品，咁又可能喺秋季睇唔到嘅，咁就吸引一啲唔同嘅遊客，可能兩季或者三季都去啦。咁我五月嗰陣知道有呢個藝術祭嘅時候，就即係開始諗去想去睇，因為我都中意藝術同埋嗰啲旅遊啊。咁因為其實我自己喺香港幫一份即係報紙寫嘢嘅，寫旅遊嗰係佢個即係 freelance 嘅 travel writer。 講唔講得㗎？ 你講乜嘢？ 嗰間報紙 係 AM730 嘅。 咁就咁嗰陣，我都有幫佢寫嘢嚇。咁其實我哋不嬲，譬如好多時有啲旅行社或者航空公司邀請，即係我哋去採訪嗰啲團咧，咁都會揾我哋嘅，因為我哋喺 freelance 就喺嗰個 pool 度揾。咁通常就被邀請嘅。咁就因為我突然間去到七八月嗰陣，有一個興趣就係諗啊，可唔可以調翻轉頭嚟？即係我哋去主動揾一個航空公司或者旅遊局去睇下可唔可以揾到贊助，咁然後翻嚟就寫翻一啲報道介紹。其實係互為 主動佢哋同佢接觸喎。 咁呢樣嘢就互為互利，互為互利嘅，即係其實對嗰個推廣當地嗰個旅遊或者風土人情嘅民生都有幫助。咁好開心，亦都好榮幸咁揾航空公司同埋日本國家旅遊局都好順利 揾到日航。 找到一個聯航 ，Hong Kong Express， 哦 ，Hong Kong Express， 聯航， 因為佢都喺今年七月就即係史無前例開咗一個直航喺香港飛去四國嘅鄉村縣嘅高松市，因為以往香港人如果去四國咧，就可能去大阪，再轉火車咁樣去四國嘅，就比較轉折同埋比較花時間。 明白。 咁佢呢條航線，咁亦都佢想 promo 啦，咁佢搞呢條航線，亦都開得好好嘅其實。 你幾耐香港飛去四國？ 香港飛去三個零鐘頭鬆啲，三個鐘頭零，三四個字。咁因為我去嗰陣其實都好多香港人去嘅，好多香港嘅遊客。 同嘅機都好多都係同聲同氣嘅香港人。 因為佢係啦。佢就未必日日有班機嘅嚇，咁但係啲班機有啲都幾好嘅。我去嗰陣嗰班，如果冇記錯，7:11嘅，咁翻嚟就9:00夜晚，即係可以 早機去晚機飯啊， 去晚機飯嚇。咁係啦，咁好順利，好開心咁揾咗旅遊局嘅贊助啦，咁就去咗14日。 即係揾咗有廉航啦，跟住揾咗日本嘅 日本國家旅遊局、 日本國家觀光局、 日本國家旅遊局 ，OK，JNTO，OK，JNTO。 Okay, okay, JNTO, 你點樣接觸佢哋咧？佢又唔識你，你點樣去 sell 你自己咧？ 最緊要都好開心，就因為過去半年喺報紙都發表咗一啲嘅文章啦。咁因為我可以另外一份財經報紙都有寫嘅，即係 信報、 信報都有寫噶。咁所以積累咗啲文章都可以。即係嗰陣都有八篇，因為我八月嗰陣去揾贊助嘅時候，有八篇都有一個數量可以 即係積咗一定嘅數量啦，有咗營受性可以咁講。 咁都好榮幸同埋好開心，即係旅遊局嗰方面都肯 sponsor 咁多人 有冇特別要 你找到 sponsor 之後，有沒有需要 return 翻啲咩嘢，寫翻文章啊？ 其實都今次都比較簡單嘅，係喺AM 寫翻兩三篇文就 OK 啦。咁佢亦都唔會額外要求你去拍片啊，或者喺 Facebook 每日有個 post 咁樣嘅啊。咁 但因為自由度都幾大， 好大噶。咁就因為我自己中意旅遊同埋分享啦，咁我想希望多啲人知道即係依個地方啦。咁所以我喺 Facebook 啊，另外拍片都有做呢啲咁嘅工作咯。 咁過程你自己有冇編排自己嘅行程啫？ 有嘅， 定係有人特別幫我安排咗咧？ 因為你要去揾旅遊局贊助嘅時候，你都要填個 Excel 表有個 schedule 嘅。 哦、okay ， 你要講俾你聽，你每日去邊啲島度去睇嘅嚇。咁佢亦都好嘅，佢話如果你想要求某啲人接受你訪問，佢可以代為安排嘅，佢可以做聯絡嘅。咁、今次我就想自由度比較大啲，咁、我就冇嘅，咁我就純粹係即係話俾佢聽，我14日都係自行去採訪就 OK 啦。 佢又唔需要特別揾個人陪住你嘅， 係唔需要。但如果你要求佢可以做嘅嚇， 有冇翻譯陪住你啊？ 冇嘅， 即係純粹即係自己隨心所欲去做依樣嘢 ，OK 幾好喎、 啊，自由度好好，都係好開心。 因為好多而家啲 blogger 或者可能佢哋要做啲採訪嘅時候，因為由於有 sponsor 啊或者啲商品咧箍住咗，冇乜太大自由度，咁你相對嚟講就會比較舒服啲、自由啲咁樣。咁有冇特別嘅分享下？咦，都十幾日喎，喺依個瀨湖內海，有咩睇到、見識到，或者你眼界大開，或者你最 impressive 嘅地方喺邊度啊？ 其實今次我都係第一次去四國同埋瀨湖內啲小島，其實好多地方都好 impressive 嗰十幾個島。咁、其實可以睇到即係日本當代啲藝術家好多，其實可能佢係60後或者70後，其實個水準都好高，即係可以係世界級水準嚟咯。又話譬如喺豐島美術館啦，睇一個即係一個圓嘅一個圓拱形嘅一個建築物，佢開咗啲窿嘅，咁就特登係通風嘅，即係可以你去現場你感受到出面啲風聲啊，睇到出面嘅天空啊咁樣樣。咁同埋佢最得意，佢喺地下佢有啲水滴，佢自己流動嘅，即係唔知佢點做嘅。喺佢因為你水喺個平地，佢唔會自己流動，又成為一個小潭噶嘛。但佢可以做到咁嘅，即係其實呢個豐島美術館就係一個日本嘅藝術家同埋一個建築家，佢哋兩個。 大家做一個 crossover， 有一個嘅， 先做到呢個作品可以成功。咁同埋呢個豐島美術館，我比較中意就係因為佢係入去完全係鴉雀無聲嘅，佢有好多街，即係佢唔想你講嘢嘅。 即係唔會話平時我哋去國內某啲藝術館咧，哇啲嘈，哇嘈喧巴閉。我試過去國內一啲嘅水族館啊，大家好安靜，想睇嗰只即係白鯨魚啊，我係嘈到咧，就算去藝術館都係想睇一個 art piece 咧，我係俾身邊啲人寫住叫不准喧哗咧。是冇可能嘅，個個都 re 哇嘈閉喺度拍啊又嘈，但日本人好似呢方面係好 好 respect 嘅喎， 個公民素質好高啦，即係唔想騷擾到麻煩到人咧，日本人都係咁嚇。咁喺嗰個豐島美術館就好好咯，即係我淨係坐喺個地度欣賞嗰個藝術館，或者睇啲水點樣流，都坐咗成八九個字嚇。咁後屘啲行程都比較趕，搞唔到我估唔到， 因為坐發呆咗八九個字啦，都已經 咁就好多嘅藝術裝置都可能會睇得比較急啦。咁除咗豐島，另外係直島啊，好多地方嘅藝術裝置都好好嘅。咁其實佢今次除咗係日本，因為佢一個國際藝術展嚟嘅，佢好多地方，譬如可能俄羅斯啊， 都有其他外國嘅參加者， 或者其他外國嘅藝術家都有。咁有啲都好多，即係個水準好高嘅。咁譬如如果頭先觀眾有睇到嗰段片，我比較中意就係嗰、那個。有隻船下面有塊鏡嗰、那個有三隻船嗰個藝術品，那個都一個係差不多六七十歲嘅藝術家做嘅，係烏克蘭嘅嚇。咁、去到現場睇嗰個係比較震撼，我覺得。同埋通常係去睇一個藝術裝置，佢比較特別就一個，佢英文叫 bottom sky， 即係一個船底，你好少係睇到個船底嘅嘛。咁佢就另外一個船下面一個塊鏡睇到個船上嗰個裝置咯。即係我覺得個構思係比較特別嚇，同埋嗰個。現場佢結合嗰個周圍瀨湖內海同埋瀨湖內嗰個橋嗰、那個融合咧，嗰、那個視覺係即係比較驚奇，令人。 同埋嗰時我見你係天氣環境好舒服，即係藍天白雲啊，同埋又唔算好熱啦。呢段時間過去日本嘅時候， 係十月都係二十 二三度左右， 所以就好清爽、好清涼。同埋見到最尾 ending 有個南瓜，嗰、那個字有名堂喎。嗰、那個 嗰兩個南瓜其實日本一個好著名，而家都可能七八十歲嘅藝術家草間彌生做啦。 好出名嘅呢、這個。 咁、佢年輕嘅時候去過美國，即係紐約去即係留學同埋做嗰啲藝術品。咁所以喺美國都好多即係藝術圈好多人認識佢啦。咁佢個主題都係愛與希望。咁佢好希望係做表達呢啲咁嘅信息嘅。即是和平、希望和爱啦。 有没有沿途一直自己要揸住个camera， 定是用手机去拍？我想知道你的过程。 其实今次就手机和大机都有的，大机就单镜反光机啦。但是今次我都是第一次用手机来用 video 拍和剪埋，因为其实我都刚才都讲过，即是一个 travel writer 或者 blogger 都应该希望不断突破自己啦、因为其实过去几年旅行我都即係有拍片，但都係用大機翻嚟香港剪嘅。咁、我覺得已經即係個時間差已經差好遠啦。 隔咗一陣時間， 咁都可以即晚咁樣剪咗就擺上 Facebook 啦。 用咩 app 啊？會唔會講得俾啲網民知道啊？ 其實一個香港人都好多人用嘅，即係一個 FreePro， 即係中文就叫小影，中文小影就你可以用$25買斷咗佢嘅，咁、你就可以剪就可以。 我用個 Apple 或者 Android 都得嘅。 我就用 Android 嘅，咁、我相信佢可能 iPhone 都可以 ，Apple 都有嘅，我相信。咁佢有啲音樂可以免費俾你去、去做啦嚇，咁你其實可以做 voiceover 加啲聲去旁述都得嘅。 OK， 咁但我自己就唔係好中意做呢樣嘢，咁就同埋佢可以有啲過場效果，咁可以即時做，咁、你剪一兩次都掌握得到嘅。咁我都想係咯，咁我今次都有幾段片係用呢啲手機嚟拍。 你會唔會每個地方裏邊用啲紙筆去寫低，定係點嘅？你自己一個人你做 blogger， 你自己寫嘅時候，定係你要通常翻到酒店去先做樣嘢？ 我就因為而家比較興每日，可能譬如我喺來回來嗰陣，我就每晚喺香港九點幾、十點幾，我會出一個 post， 咁就簡潔翻當日嘅行程。即係我都比較用紙筆去寫嘅啦。即係喺個 Facebook 寫咗，咁就即係出咗街，咁就可以分享到俾人。 其實你都講咧，你話隨住而家科技發達啦，以前可能話用報紙啊、用雜誌啊，以前報紙就有啲旅遊版啦，雜誌可能而家仲有啲 U Magazine 啦，或者叫新假期啦。咁而家發覺啲年輕人咧，發覺呢啲都覺得耐啦，同埋字數多啦，要好要吸到眼球，要用 video。你覺得其實呢個 video 係咪能夠即係幫到 blogger 你哋去發表你嘅嘢咧？ 好大幫助，因為其實我都同啲親朋戚友講，又話即係如果而家仲係影張相或者寫啲文字，好似幾十年前嘅。嘅模式咁，因為而家你嗰啲科技喺曬度噶啦嘛，即係睇你識唔識得去運用啫嘛，其實啊，咁同埋譬如今次我去咗小豆島啦，一個小豆島裏邊有一個24之同嘅影畫村啦，咁你一個影畫村，譬如你影張相，你睇唔到現場環境冇360度噶嘛，咁我都嘗試突然間諗起啊，不如一個用主觀鏡去拍攝，可能拍6-7段片剪埋一齊，咁你睇嗰段片就其實好似你已經即時你自己去參觀咗個影畫村身臨其境啊，咁呢啲都係其實最後講到嘅目的都係話希望可以提升到一啲。觀眾的興趣可以自己有一天可以去即係親身去當地去感受咯。 小豆島啦，另外先你講嗰個美術館啦，仲有邊一度你係比較難忘啲嘅，會特別嘅地方，或者人同人之間嘅交流？因為其實平時好多出邊嗰啲 blogger 就會講咩美食啊，哇嗰樣嘢好食，呢樣嘢好食。當然美食是重要的，但我比較喜歡跟人與人之間的交流，我看到好像都跟當地的日本人大家有些交流，雖然可能語言未必是那麼通，但是透過 body language、透過其他東西大家都有交流到，不如分享一下有沒有比較這方面的 experience。 如果譬如去交流，就主要都訪問咗兩個即係當地嘅藝術家啦，都係咁啱係去到，即係其中頭先一段片有一個都睇到就係一個漂流郵政局裏面嘅，其實都係一個藝術嘅一個裝置啦。咁嗰個漂流郵政局有咗3年啦，咁其實佢嘅目的就係即係俾一啲人，即係如果譬如可能懷念一啲過世咗嘅親人，或者即係懷念一個即係。失咗戀嘅一個即係女朋友或者男朋友，咁你可以寫封信，咁你寫封信去嗰個郵政局度去表達，就寄封信去。咁寄封信去，其實嗰個版權你就屬於咗嗰個郵局嘅啦。 咁、 哦、OK， 俾遊客 咁其他嗰啲遊客或者一般人去睇就可以睇你嗰封信內容。 即係公開曬個件曬我失戀嘅嘢咯。 嗰、那個係有啲人可能唔介意嘅，可能佢想宣泄咗嗰個感情出嚟，或者懷念咗一個逝去嘅 過去嘅人 嘅爹哋或者某一個親人咁、樣，佢會咁做嚇。咁、其實嗰個郵局都是一個真正郵局嚟嘅，不過佢而家就荒廢咗。咁、嗰個藝術家就將佢轉型咗啦。咁、其實佢嘅概念我都覺得幾比較特別，因為佢嘅概念其實都係嚟自嗰個 message in the bottle， 因為你知以前很多人可能將一啲字條寫喺個玻璃樽度，跟住就 抌出去，跟住有海灘，咁唔知你個玻璃樽 某日有， 可能喺某年某月有人 pick 咗，變成一個愛情故事嘅喎，可能係。 咁其實佢而家就將嗰個概念轉化咗，就只不過寄咗去嗰個宿島郵局嗰度。 OK， 咁嗰個宿島郵局而家得三四百人，唔係嗰個宿島。是得三四百人住嘅啫，其實都少，好少人住嘅。其實，因為佢以前都係一個即係訓練一啲水手嘅地方，有個航海學校。咁因為隨住好多人都遷離咗啦，去啲市區度發展，咁個島越嚟越少人。咁其實喺2010年，即係有啲有心人希望去搞活化呢啲小島啦，透過所謂藝術去活化嗰個當地，咁亦都帶動當地嗰個旅遊啦。即係成個概念就係咁樣樣啊。 蘇適島似有個係旅嘅日本嘅郵差喎，係咪啊？ 係就係先喺段片嗰，其實佢本身是一個藝術家嚟嘅。 Okay？ 其實佢就係嗰個漂流洋正谷嗰、那個、個 curator 啦，個嚇佢本身自己一個即係當代藝術家。 一個藝術家，但佢做到一個郵差咁樣嘅。 沙耶小姐，久保田沙耶，佢好後生嘅啫，佢87年出世。 哇！好清楚人哋抄咗個牌啦。 佢有本書係譯咗做中文嘅，其實。 Okay。 因為台灣城邦書店幫佢一本日本嘅書譯咗做中文， 介紹咗佢出嚟。 城邦書店有得賣，咁我睇過佢本書介紹，啊，覺得佢得原來佢喺童年喺香港住過4年嘅，嚇，咁所以佢同香港都有個聯繫。 識唔識講廣東話呢？ 就唔識，但係佢英文講得好流利，亦都冇日本口音。 哇，犀利喎！ 咁依個都依個島，其實個島除咗依個郵局，有好多藝術村都好值得去嘅。其實有好多見到日本當地嗰啲嘅藝術作品都係。即係令你大開眼界啦嚇！ 好嗱，咁我哋第一節時間差唔多啦，我哋下一節翻嚟咧，就其實再講多啲呢個 travel blog 啊。其實我知道啊，你就除咗中意去日本之外啦，台灣啦，另外國內咧都去過唔少地方。我哋下一節可以分享多啲去唔同地方，究竟旅遊人生有乜好玩嘅地方啊？下節翻嚟再見。